在那个马球赛广场走路的时候，哎，一个人走路啊，就随便的想呗，胡想两篇，胡思乱想。没想到前段时间读到一个人，就是他 travel 了，就是到过所有的国家，这个所有的关系是指联合国，就是的会员国所有的国家。我在想，我可能到不了所有的国家，但是可以在美国国内，比如说走过每一个州，是吧？然后一想走过每一个州，我怎么个记录法呢？官方的记录法呢？那就是 post office click 的这个 stamp， 就不知道他那个邮局，他那个邮局的邮戳啊，他专门找一本，找一个 notebook 是吧？找一个本子，就去到一个每到一个州或到一个地方，就是到那个邮局去，请他给我 stamp 一下，是不是那样就可以啊？一个 idea， 我就想等佳佳上大学过后开始，正好60岁是吧？这样可以开始做这个工作，每到寒假暑假。好。